第十四课，我要去换钱。一句子。 八十五，钱都花了。 八十六，听说饭店里可以换钱。 八十七，这儿能不能换钱？ 八十八，您带的什么钱？ 八十九，请您在这儿写一下钱数。 九十，请数一数。 九十一，时间不早了。 九十二，我们快走吧。二，绘画。一， 钱都花了，我没钱了，我要去换钱。 听说饭店里可以换钱。 我们去问问吧。 二， 请问这儿能不能换钱？ 能，您带的什么钱？ 美元。 换多少？ 500美元。一美元换多少人民币？ 6.19块。请您在这儿写一下钱数，在这儿写一下名字。 这样写对不对？ 对，给您钱，请数一数。 谢谢。 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快走吧。三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一，听说饭店里可以换钱。 二，请您写一下钱数。 三，我们快走吧。 扩展。一，没有时间了，不等他了。 二，这是他的信，请你给他。 四，生词。花。听说。饭店。里。能。带。数。数。时间。快。营业员。美元。百。人民币。这样。电话。号码。念。汉字。等。六，练习。五，听后复述。 何子想换钱，他听说学校的银行能换，就去了。营业员问他带的什么钱，要换多少，还说要写一下钱数和名字。何子都写了。换钱的时候，何子对营业员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忘带钱了。” 六，语音练习。一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三声加第一声。 北京，首都，好吃，每天，老师，烤鸭，起飞，简单，很高，火车。 二，常用音节练习。离开，里边，历史，道理。刀子，摔倒，知道，地道。